12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6.51美元，卖出1917.26美元。港汇指数100.2，升0.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资深艺人李香琴，琴姐与世长辞，令人悲伤。琴姐出身粤剧界，中横影视圈大半生，粤语长片迷，对佢嘅奸妃形象难以忘怀。琴姐一生艺术成就非凡，邓达志同嘉宾黄淑仪、黄子群一齐怀念李香琴。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参与的市民将肩负重要的使命， 他们由电话随机抽出， 他们年龄性别的分布贴近香港整体， 他们会对财政预算案发表意见。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00同步直播。 中言堂， 食海鲜梗系要食外国空运噶啦，生蚝就要法国同澳洲噶啦，日本嘅海鲜我都中意噶。 兰子食海鲜唔使食进口嘅，本地海产唔使经过长途运输都好正噶。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忽一之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忽一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大家好，又回到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 Hello， 大家好。 Hello， 咁咧对面对面我呢个嘉宾咧就系阿黄子群啦，Susanna， 我哋嘅老友记系啦。咁咧电话里边咧嗰个咧就系我亦都系我哋嘅老友记啦 ，Gigi 姐黄淑仪。 Hello，William。 系啦，我哋今晚一齐咧，其实咧就名为怀念李香琴啊，琴姐啦。咁咧其实咧，我哋除咗琴姐之外咧。是不幸咧，就啱聖誕節嗰段時間咧，咁亦都走咗另外一個老友記嘅，咁佢就歐嘉慧啦，係啦。咁其實咧，歐嘉慧都好多人識，同埋好多人對佢印象都好深刻嘅，根本係啦。咁我哋不如今晚咧，琴姐係重點，咁咧就阿嘉慧姐咧就係亦都係我哋想講嘅其中一個人物。 不过我想阿 Pearl 咧，即系欧嘉慧啦，因为离开咗影视圈太耐、 嗯， 我想即使啲后生一辈嗰啲 唔系好熟悉啊， 应该唔系好熟悉，系咪好？ 系啊，咁我哋其实可以先讲咗啊，欧嘉慧姐姐先嘅，但我亦都相信咧，广东广西嘅听众咧，有好多咧都系会对佢好熟悉。 咁就真系 系啦。咁我哋不如我哋先，之前我不如我哋先讲讲啊。我嘉慧姐姐先啦， 好啊好啊， 系 嗱，虽然我同佢咧就系、是、完全咧系唔同时间入呢个影视圈， 系 哦，当然唔系啦，你佢、 啊、 入影视圈，你入电影圈嘅时候你都系细路女， 但系后屘佢都入咗 TVB 噶嘛， 系系系， 提小姻缘噶嘛，系啊。 咁但係咧，我同佢熟到不得了咧，就係唔係響工作上熟，而係咧我哋係門對門嘅鄰居嚟嘅， 同埋一層樓對面門。 係啦，我係 熟到不得了。 D 座，我係 D 座咁樣。 哦， 就喺我哋香港電台嘅附近係咪咧？ 係啊係啊，響筆架山度。 O K。 係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嗰陣時我啱啱又有一个女一个仔啦，咁佢又好中意十蚊仔，成日过嚟咧抱咗我啲细佬哥过去玩啊，咁我又过去嗰度啊，又黐饮黐食啊咁样，因为佢有个工人啊，群姐咧煮嘢又好好， 哦，即系跟咗佢好耐嘅工人， 跟咗佢好耐噶啦，吓，所以变咗咧就变咗同佢好熟好熟咯，吓， 哦 ，yeah， 咁你以你个女嗰个年龄嚟讲，嗰阵时系七十年代系咪？ 系啦，我女系70年出世。 哦， 嗯，系啦，咁所以佢系唔知七几年拍《啼笑姻缘》咧，我都唔记得咗吓。Anyway， 咁样当时阿何守信咧，何必咧就做《欢乐今宵》嘛。咁我都有做过《欢乐今宵》吓，咁所以同佢哋两个都好熟咁解咯。 我都唔记得咗之前做过《欢乐今宵》。 我系因为 正系电视剧就记得你系。 因为我81年再婚嗰阵时咧，就我觉得拍剧太占时间啦，同埋太冇家庭生活，我就要求公司咧调我去欢乐今宵组，就所以咧81年 之后先至原来做欢乐今宵噶， 我做咗2年欢乐今宵， 嗯 吓，咁等德南大咗啲之后，咁我先至再做翻话剧咁样咯，吓。咁就我承认咧，我响嗰个生活治理嗰方面咧，欧家慧咧系对我影响非常之大。 点 因为你估唔到阿 Pearl 咧系一个咁整洁嘅女人嚟嘅，干干净整齐到不得了。佢个衣柜咧，佢系一层一层冚唪唥用透明嘅袋咧装住，俾一个袋咧系两三件衫，一个袋两三件衫。咁佢系时候咧，佢又成扎全部掃曬落嚟之後，睇下邊件冇著，佢就攞出嚟送俾人，或者邊個邊件要著，佢先至攞出嚟又掛起佢，或者係又換過啲防蟲劑啊之類咁樣。 哇！咁真係好整齊， 好有規律嘅一個人。 係啦，整齊到不得了，係好乾淨嘅佢人，係非常之好。咁佢又好錫十蚊仔，咁所以變咗我，所以得閒無事人哋話。尤其是疫情啊，吓、啊、唔出得街啊，你喺屋企做咩？我咪喺屋企执衫咯。吓、啊，你有咁多衫执咩？系真系。 系噶，我知道，好多衫噶，芝儿姐。 唔系咁多衫嘅问题。 讲翻咧，欧家慧咧，佢最初咧，佢入咧就邵氏粤语片组， 系 咁咧同阿林凤，佢应该早过林凤添嘅，佢早林凤少少时间嘅。咁咧，但系咧都系曾经咧都系邵氏，即系粤语片组咧，佢同林凤两个就两个花旦就天之娇女啦。 系 咁咧，其实。佢會唔會好 cool 咧？因為佢感覺上個樣咧，其實佢個樣好摩登嘅，好西化，都 cool 嘅。但係個人係咪咁 cool 咧？真係 真係唔係㗎，佢好錫十蚊仔㗎嚇。因為佢搬咗嚟之後咁樣，咁我個仔肥嘟嘟嗰陣時就叫佢肥豬公啊咁樣，佢好中意抱劉德靜。 哦， 同埋佢聽即係聽講佢亦都好客嘅，即係佢搬咗美國住之後咧，好多你哋啲影視圈嘅朋友去到美國咧，咁佢都好努力嘅招呼佢哋。 係啊，反而我去咗 Vancouver 之後，我就都係響香港，我翻嚟度假嗰陣時，佢又翻嚟香港度假嗰陣時見過，我就知道佢做聖地牙哥。 是啦 ,San Diego, 是 San Diego 那裡、但是就沒有去探過他咯、 當年你們很多人都喜歡打牌的，那是不 是你的麻雀腳、 我的小腳式他呢 就打得多和大一點啦、我那些是不敢跟他打，反而劉芳剛有跟他打的、劉芳剛也有過去跟他們打的、咁所以變咗，除咗係鄰居啦，又係雀友啦， 係啊，串門子啊，咁 係啊，係啊，嚇、即係同佢熟到冇人知道我同佢係 咁 熟咯，係、 okay。 咁但係佢嗰陣時離開香港都好多年㗎啦，係咪嗰陣時美國已經 係嗱咁樣，因為我自己都離咗婚咯，我都搬離開咗龍景樓，當時喺筆架山道嗰度嚇，咁所以咧就佢都搬走咗咁樣嚇，佢都係又係離咗婚咁樣就離開咗香港咁樣咯， 嚇、 差唔多時間啊，我哋係咁，所以變咗咧就我走咗，咁佢又走， 咁就变咗冇再一齐。 佢一离婚就已经即刻离开香港嘅啦。 系，应该系，应该系。 但系一路都知道佢离开咗香港，但系唔知道后来原来再婚嘅，唔知道。 系咩？ 我有听讲佢再婚，我有听讲佢再婚，系、嗯、我听讲佢再婚吓、嗯，但系就。即系冇冇去探过佢咁解咯，系、 嗯。因为欧家伟咧，俾人嘅印象咧，即系我睇翻啲旧杂志啊，睇翻啲旧资料咧，咁佢第一，佢靓啦，当时林凤同佢两个都靓，两个唔同风格咁靓啫，只 系啊，唔同风格嘅。 系啦， 我觉得欧家伟嗰啲咧系比较硬正少少嗰啲型嘅，佢靓得嚟系比较有 character 嗰啲嘢。吓， 系啦，即系佢啲似即系靓得嚟似啲书院女。 是 嗰種靚，林鳳咧就唔係啦，林鳳就嬌滴滴，但係嗰啲嚟刁蠻女嘅嘅靚， 刁蠻少少嘅形象。 咁咧就歐家偉，而且即係嗰陣時啲人叫佢做美人魚啦，因為係游泳健將啦，好多時咧亦都會著住泳衣影相啊咁。咁即係佢追求者相當之多過佢嗰陣時，應該學生嘅時。 我成日記得係歐家偉係會有粒麥㗎。 有一粒乜喺一個位置，我唔記得個位置。 好記得嘅呢樣嘢， 眼角嘅位置嚟嘅。 係啊係啊， 係啦，唔係喺面嗰度嘅，唔係面喺眼角嚟嘅，係啊。咁咧就亦都即係聽講即係喺花園道咧有一座，到而家咁多十年之後，都仲係咧好豪華嘅。仲係好貴嘅屋苑咧，都係用 嘉偉園 佢個名嘅，咁 以佢命名啦。 係啦，以佢命名，但係都得唔到佢。 哦，系啊， 系啦、啊， 即系阿特首都住喺嗰度， 系好多人，好多人住喺嗰度，系、啊，咁即系都系一时佳话嚟嘅喺嗰个年代，咁、但系但我都相信佢系嗰种咧，系佢唔会，即系佢会完全，我个心喺边度，我就去，即系去嗰个方向，而唔会因为呢、這个利益啊，或者系其他嘢咧，系会。即係影響佢咯， 所以咁硬正咯， 硬正係啊，真係一個硬正嘅人。 係咯，所以我就話佢好有性格嘅人。 係啊，我即係對佢唔識啦，對佢電影都唔係話識好多，耐唔中嘅以前喺外國翻嚟嗰陣時咧，係睇粵語長片嘅年代咧，咁我就喺嗰個時候吸納咗好多，即係唔係我嗰代嘅電影啦。咁咧其中都睇過佢嘅電影，都係覺得佢即係佢講嘢嗰個即係佢個，即係嗰個 通好，係 個通好特別嘅， 係啦，佢特別一套 喎。係啦，佢又唔係其他人嘅講嘢方式，佢又有少少係喉音嘅。 係啊，係啊，係啊，嚇！佢個通係好得意嘅嚇。 但整體嚟講咧，咁我覺得佢都係好舒服嘅，同埋好有嗰種，其實都似啲 Hollywood 嗰啲亞洲明星嘅。 嗯，係 啊。 即係似嗰啲，即係嗰陣時有套戲咧，叫做《南太平洋》啊嘛，《South Pacific》咧，即係入邊嗰啲戲入邊咧，都好多啲亞洲，即係亞洲籍嘅演員咧，即係好多都係有佢嗰種味道。 同埋佢嗰個髮型啊， 係啦，頭髮好黑色㗎，嗰啲好夏威夷 嗰啲衫啊咁。 因為佢游水咧，又曬到黑黑， 係 咁啊，好似黑黑實實。是即係俾人個感覺係好東方女子嗰種感覺，即係荷里活嗰啲人眼中嘅東方， 荷里活嘅味， 係啦，荷里活味咯，佢係。係 啊，係啊，係。 咁仲有其實嗰陣電視嗰陣時，佢拍咗佢幾耐時間咧？其實唔係好耐時間。 佢唔係拍咗好耐咋？佢拍咗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啼笑姻緣》啦。咁但係之後仲有拍過啲乜嘢咧？我好可惜，我就冇同佢合作過。我冇同佢合作过，只不过私底下系好朋友咁解嘅啫。 但系咧就琴姐咧，琴姐你有冇同佢合作过？琴姐 有，我咧就曾经九六年一九九六年六九系啦，我翻过嚟亚洲电视度拍《飘零宴》 哦。 是啦，那陣時就跟琴姐合作。 九六 年，即係嗰段時間去咗亞視。 係啊，去咗亞視一段時間。 我先翻去亞視拍《飄零宴》先嘅，咁就我做一個真嫲嫲，佢咧就做販賣人口嘅嗰啲大姐大。咁佢就做嗰個《飄零宴》嗰個假嫲嫲，即係咁樣嚇。咁我哋都有啲對手。咁就同佢好熟，但琴姐咧俾我一個感覺咧，佢完全係一啲風範嚟嘅，即係佢去到邊度， 即係人人都要好尊敬佢，叫佢琴姐，甚至乎佢唔止話係個外表係咁即係威嚴咁大姐大，而係即係佢周圍請人食飯埋單嗰啲，佢完全就係一個大姐大嚟。 我覺得琴姐係一個八面玲瓏嘅人， 冇錯冇錯嚇，係非常之能幹嘅一個女士，一個長者咯，即係對我嚟講佢。 我同琴姐嘅即係嗰個認識咧，係我好細個嗰陣時咧，咁我哋即係好似唔知我媽媽同埋隔離嘅，即係啲叔婆啊之類啲咁啦。咁咧就我哋一齊咧，唔知點解去啲沙田玩嘅。 嗯， 即係我講緊細個嗰陣時候，講緊即係五六歲嗰啲年紀嚇。咁、去啲沙田玩嘅。咁喺沙田玩咧，咁咧就係我哋即係嗰個隔離嗰個叔婆咧，即係佢哋係有親戚咧，就喺沙田嗰度住。而即係佢哋嗰種屋咧，就嗰啲類似洋房古老大屋嗰啲啦。 係。 咁咧就即係中式西式 mix 埋一齊嘅。咁咧佢隔離屋嘅咧就係李香琴當時住喺度，琴姐住喺嗰度。 哦。 係啦，咁咧佢哋即係成日聽佢哋講啊，琴姐住喺隔離，咁琴姐嗰日喺屋企嘅。即係我印象好模糊啦，就好細個，但係嗰陣時係。但呢、這個即係琴姐呢個名咧，就變咗咧，好似即係阿媽定經常講緊方艷芬啊、任劍輝嗰啲啦。咁除咗即係方艷芬啊、任姐佢哋之外咧，咁就好記得咧，就琴姐呢個名 字。琴姐都好出名， 係，但喺我童年嘅時間咧，即係講緊五六歲嘅時候咧，即係佢相對即係同阿任姐啊、同阿方姐嗰啲咧，即係有個距離噶嘛，始終年紀又係啦。嗰、那個喺舞台上面嗰個成就啊，各方面咧，即係都有距離嘅。因為且琴姐一路咧喺舞台上面啊，或者係喺電影度咧，即係佢其實佢有條件咧去做證人嘅。 嗯， 但佢一路咧就即係緊守住嗰個二幫，即係其實一個二幫王嚟，佢係。 係啊係啊。 係啦，咁一路即係做緊嗰個角色咧，佢一路都係即係冇逾越到嗰個角色嘅，一路都嚇、一路都係做緊呢啲角色，但係佢亦都唔係話完全咧。是做反派的，他有正派戏的。 刁蛮女的那些。 刁蛮女有啦，但 是。有钱得来呢，但是要跟人家争的男朋友的那些。 是啊。 但是有一套呢是很好的，就是由头至尾都是做正派的，有套戏。 是。 那我很喜欢看的。嗱，很少有啊。 少有啊。 是啦，工厂少爷。 是啊。 我很喜欢看的一套戏来的，竟然是。 哦是啦， 张英才同林凤系啦，同林凤做男女主角。咁咧，佢就做同阿林凤系好朋友，咁亦都系工厂度边嘅同事。咁佢由头到尾咧系做好人嘅，仲系咧喺啲同事即系啲工厂妹中间系做个中心嘅人物。咁咧佢嘅男朋友张青，咁张青咧喺套戏入边咧就系第二男主角啦。咁亦都系好人好正，成套戏系好好睇嘅，即系好轻松、好简单嘅戏，但系唔系七日先十日先嘅，即系。好啲都係嘅戲嚟，所以我哋都唔介意，即係不時有時得閒咧，咁都上 YouTube 啊睇下戲啊咁。 我覺得咧，其實琴姐俾我嘅感覺咧，佢好似咧即係以前已經好老咁。其實佢唔應該係咁老嘅， 冇錯。 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六十年代已經喺度睇即係麗的嗰啲粵語殘片嗰陣時咧、好似覺得佢好老嗰陣時。其實佢都係好似黃萬妮咁。一早已經扮老 了，入行就係好老咁，係 啦， 即係好少做少女咯。即 係 佢有做少女，好似譬如從阿余麗珍做阿媽咧，佢做四兒女啦，咁又係林鳳嘅嚇，又係林鳳啊、胡楓啊佢哋。咁咧佢咧就係、是就算係扮少女咧，你覺得佢唔係似？係 啊，佢唔係少女， 即係佢做飛女嘅套戲入邊做飛女嘅，但係 佢 係似㗎。 起碼咧做冚舞啊咁樣嘅， 係。除咗做古裝啦，做古裝做西宮嘅時候咧，咁佢就即刻就即係後生翻西宮梗係後生噶嘛，跟住配襯啊，余麗珍啊，啲東宮啊啲咁，一定後生啲啦。咁就時裝片咧，經常咧佢係俾人哋感覺係比較係老氣啲。 你講起古裝咧，我曾經做歡樂今宵嗰段時間咧，有一次咧，佢哋係要求所有做歡樂今宵嗰啲節目主持咧，係要唱一段折子戲嘅。 哇！ 咁樣咧就我完全冇接觸，咁但係咧佢哋就揾咗馮瑞凡嚟同我拍檔。是做應該是《牡丹亭驚夢》那隻咁樣，咁我就跟粉腸師傅咧就是、朱慶祥師傅咧就學咗兩堂，咁啊琴姐咧又走嚟指點我，佢真係好人好到咧，即係我簡直即係服得佢好緊要 嘅。例如咧，佢點樣教你佢？ 冇啊，即係比如話嗰啲唱腔啊，或者個做手啊，當然另外仲有一個師傅嘅， 咁但係咧，琴姐都好用心地嚟指點我唱。咁我話估唔到之前你又有啲咁樣嘅天分喎、哦。咁又講起，即係比如話你哋嗰陣時住過琴姐隔離。題外話咧，就係、是、當年我喺廣州住嗰陣時咧，馬思曾同紅線女咧就住喺我隔離。 嗯， 哦， 我哋嘅天棚係連埋一齊嘅。 哇！ 嚇，即係咁樣。 華僑新村。 细个就叫红姨姨马伯伯咁样叫佢哋嘅，响广州市仓前新街。 吓整定整定你系同呢个行业有缘分。 系咧，系咧，系咁巧啊！嗬，真系。 唔系，仲系咁嘅天王巨星喎、啊，佢两个。 系。 好犀利。 所以好细个，我已经见到好多天王巨星。 但系啊，阿朱姐，你爸爸都系一个对国家好有贡献嘅人，先至可以喺嗰度咧。 哦， 是 住嗰区系啊，住嗰区个我。我爹哋是因為化學工程師，咁所以變咗即係住嗰區就咁巧、嗯，就認識到啲即係 superstar， 係 啊， 嚇 ，yeah， OK， 嗯， 謝玲佢哋嗰陣時都住喺個附近㗎，聽講 係嘛，住喺嗰度都唔嘢少， 即係佢因為佢爸爸媽媽係做藝術啦，又係華即係華僑啦，人哋華僑啊咁啦，咁即係佢爸爸媽媽都係喺藝術上邊咧鋼琴啊啲嘢咧， 哎呀， 係啊， 即係要同佢傾下， 係啦，有成就嘅， 係啊， 因為咁咧，因為謝玲都因為咁分途咧，係佢鋼琴都係八級啊，又即係教人，即係有教牌嘅，佢有教鋼琴牌嘅，佢係。咁咧就咁 anyway 啦，即係琴姐其實咧，因為咁樣講咧都高壽啦，88歲啦，即係88歲離去啦。但係咧就我諗唔到咧，係即係琴姐唔係一路即係好似仙姐啊佢哋咁樣即係正幫忙嚟噶嘛。咁樣但係咧即係佢個離世咧，原來好多人係掛住佢噶，即 係 啲鋪文好犀利，淨係哇係。鋪天蓋地嘅，即係你上 YouTube 又好睇，又上 Facebook 啊，好多人咧係鋪好多嘢咧，係有關琴姐，大家都對佢好懷念。 係， 佢又做過電視咧，嚇。 係啊，因為當初就係話琴姐跌親之後， 嗯， 嚇，即係行得唔係幾好，咁我哋去探佢嗰陣時咧，我哋都特登玩佢，因為我少同佢合作啊嘛，係咪？咁就話你認唔認得佢係邊個啊？咁啊。 嗱，我哋賣個關子先嚇，朱怡姐，我陣翻嚟再傾，而家差唔多新聞時間啦。 Okay, okay, 先嚟只歌咧，就李香琴姐同阿關淑怡一齊唱嘅、 哦 《3000年前》。 好嘢， 好。 再見，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講再見，因為我真係專程嚟同你道別噶。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喜欢听你这样跟我说话，以后再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话，因为你告诉我你要走，忽然间经过了很多年，我再没有看过日落。记得你同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那些地方通通留在我心里面，我不会说我老了，我只是会说我在这里太久，时间耐了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地将过去淡忘，又会看着些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我为什么要走？我先两日不知道在想什么，无端端走了去看日落，那个日落

在二次大战为了防止秘密外泄，他们还曾经将秘方以代号表示不同的材料，例如斗牛犬咁代替配料名，保持机密咁话。劫汁呢种英国货喺19世纪由英国传入上海同埋香港，又由香港啊传到广东。喺上海咧，劫汁被叫做辣酱油，炸猪扒啊会用嘅。喺广东一带咧，由于佢又酸又甜又微辣，有一种好似酒嘅苦涩，讲讲下就叫做劫汁。咁根据《米芝莲指南》咧，另外有唔同嘅讲法。一种就是说香港早年的华籍的工人英文水平一般般的，啲外籍的老板每每就用 give me that 汁，慢慢就变成 give 汁了。另一个讲法就是说这种酱汁在英国和其他很多的酱料都是被叫做 ketchup， 不单单是指番茄酱，广东人听了就叫成 give 汁了。我们拿 give 汁来配山竹牛肉，在英国呢它主要也是和牛肉配搭的，因为它独特的酸甜味，尤其是酸醋的成分，令到牛肉的肉质变嫩，香味也更加浓，它的苦涩味也可以将牛肉的腥味中和。蓝地球，冯绍宁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暇，色无暇，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十一点嘅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广东广西，今日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每晚十一点起咧，中文台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同时欢迎第二、第五同普通话台嘅朋友。好啦，十一点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同阿芝芝姐同埋阿 Susanna 一齐去讲怀念李香琴琴姐。 嗯， 好，阿芝芝姐又麻烦你啦，继续提供资料俾我哋啦。 系因为我真系实在咧就响。荧光幕上咧，净系同阿琴姐咧就拍过《飘零宴》啦。 嗯， 咁之后咧就响即系唱粤曲啊，做折子戏嗰度咧就得到佢嘅指点啊，即系鼓励啦。佢系好赞我咁样，令到我哇真系红心， 觉得自己哇我真系可能 真系 早知踩台板啦咁啊。 阿琴姐真系系好识得。教人同埋鼓勵人咁樣咯嚇，咁同埋咧，即係響私底下，即係你去到邊度都好，佢見到你佢就會同你埋單。佢呢個係完全一個大姐大嘅風範嚟嘅。你想同佢搶單，冇可能搶得贏佢。 嗱，之前我咧今日咧我就特登即係我要睇翻好多喺網上嘅，即係有啲片段啦，阿琴姐嘅片段啦。咁其中一個片段咧，我覺得咧，其實佢係一個好肯學習嘅人。學習咧唔係話淨係佢個演藝啦，甚至咧就係做人嘅即係待人接物嘅態度啊各方面。因為咧佢嗰段咧就講乜嘢咧，就當時係飲姐過身， 係 飲姐過身咧，電視咧特別咧係請佢同埋阿炳哥譚炳文咧一齊咧就有一段個新聞都唔短嘅，成十幾廿分鐘嘅，咁咧就講阿飲姐嘅生平啊。同埋佢哋尤其阿琴姐，因為佢自己粵劇出身啦，就講阿飲姐。同佢之間嘅即係個認識啊，同埋對飲姐嘅印象啊，各方面咧，咁咧佢就講咗好多咧有關飲姐咧。佢話飲姐咧係一個即係佢覺得係世界上最好嘅人。佢話即係喺嗰行入邊，即係佢飲姐去到戲棚啦，咁咧就做戲啦，或者等埋位啊，或者唔論係即係舞台又好，或者係喺電影即係拍戲即係片場咁都好啦。咁啊飲姐入嚟，咁當然飲姐係永遠都係 number one 噶嘛，係咪？係 啊係啊。 但係咧，佢係只要見到你嘅話咧，唔理你係大牌定係小工，只要佢識得叫你個名嘅話咧，佢都路遠同你打招呼。 係啊。 或者咧，佢去到片場有時咧，阿飲姐已經坐喺度啦，咁入到去片場咧，咁啊飲姐見到佢嚟，一冚啲嚟啦，佢自己起身同佢打招呼嘅。 係啊係啊係啊。 我何況我哋嗰啲即係小輩到極啦。我有一次喺機場嗰度接機，係任劍輝姐姐行過嚟，佢話：哎呀，黃姑娘，哎，你做戲真係自然啊！咁哇， 咁好 呆咗，你知唔知啊？佢又喺度接機，我又喺度接機，佢走過嚟讚我喎。嗰陣時啱啱係出《夢斷情天》， 哇！嗰陣時佢 superstar， 你十幾歲咗嗰陣時，佢 superstar 入邊嘅 superstar 喎，飲姐係 走過嚟同我講喎，哇！開心到我咧，真係不知得了。佢即係你唔係話咩演技，而係佢話讚我做得好自然，我已經好開心啦，已經真係直情之後咧，就我都試過有一段時間都好。即係喺温哥華，佢會成日過嚟温哥華，咁我哋都有即係會見到啊咁樣嚇。即係所以呢啲前輩咧，就真係前輩，完全係佢一個任劍輝啦嚇，一個白燕都一樣。我又係喺即係食自助餐嘅時候，行下行下就一齊攞嘢嗰時候，佢就企我喺隔離，咁又係同我講，佢話：哎呀，黃小姐啊，你幾時得閒帶啲細佬哥嚟我度游水啦？我赤柱有間屋，有游泳池噶，咁樣。 哦，即係唔識你嘅，主動咁同你講，嗬？ 係咯，係咯，係咯。 哦，幾好啊，真 係。係啊，即係有時好得意，就係話我哋做呢一行咧，就算你未同佢合作過。但是即你又認識得我，我又認識你， 都認識 的同行，即係因為覺得是同行啦，即係 冇錯啦。 就算唔同輩份都好咧，佢會跟住覺得有責任同你即係溝通， 係 啊，同你聯絡， 係啊， 即係我諗佢哋呢一輩嘅人咧，即係都係以前，即係講緊講以前嘅人咧，同而家嘅即係其實即係演藝啊，或者係即係歌唱嘅。呢一代嘅人咧就好唔一樣啦，因為點解咧？以前佢哋真係捱上嚟嘅，佢哋捱上嚟咧食過好多鹹苦，到到自己咧能夠即係有機會即係出頭天嘅時候咧，對後輩啊，對其他人咧，佢都有一定程度嘅關懷嘅。 係 呢個我覺得係咁樣睇法。當時你見到白燕姐姐嘅時候咧，佢把聲係咪仲係咁和公厚啊？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好獨特佢個把聲，但又好好聽嘅喎。 係啊 非常之好聽 嘅。係啊，係好和蔼可親嘅。咁根本上。我自問咧，我哋嚟到我哋而家呢一輩咧，我哋做唔到呢啲咯。 哎呀，其實都唔係，有一樣嘢係因為太多啦，你點去識人啊？ 唔係，亦都唔係因為嗱，我講咗咁，即係新嘅還新啦，亦都你冇乜機會係俾你做呢個角色。點解咧？思怡姐，因為而家即係其實呢即係我講得都冇話係而家啦，即係大約40歲。四十零歲以下的藝人啊，咩都好啦，佢哋已經有個即係有藝人制度啦，又有經理人啦，又有又有啲咩叫助手啦，有司機啦，咁 成隊 咁，即係佢哋成隊人係圍住佢咧，即係佢哋唔同得以前嘅人咧，係單打獨鬥啊，甚至即係你會可能你喺 canteen 度可能見到好多， 你都埋唔到佢身 啊，即係好多喺 canteen 佢好多時係自己一個人啊。自己一個人啊，喺度自己喺度畫劇本啊，咁咧你會見到佢啊，即係呢個細路女幾乖喎，喺度自己讀劇本。你會行埋去啊，邊個咁？我見過你演出唔錯喎，咁樣即係你即係以前有啲咁嘅機會，而家你未必有咁嘅機會嘅。 而家 佢哋一即係唔使佢哋到佢哋出場咧，佢哋即刻縮入佢嘅自己嘅即係個車人車度啦，已經。係 啊，你邊度 機會同 佢傾偈啊？全部都一隊人喺度。 我唯一可以做到嘅咧，我就即係比如話，我見到邊一個後輩嘅工作態度好咧，我會同導演提一提。 哦， 我話你留意呢一個人啦，佢即係工作態度幾好㗎，或者念對白係幾清晰㗎，之類嗰啲咁樣。我就即係仲未曾做到呢一點，就係話行埋去鼓勵佢、讚賞佢嗰種。我應該都做多啲呢啲，即係如果係見到佢工作態度好啊，或者佢真係係有嗰啲所謂 talent 嚇，有咁嘅天分嘅話咧，應該鼓勵多啲嘅。 嗱、我自己咧就覺得咧，即係你仲係即係嗰一個 generation 咧，就係好勤力咁樣上，所以咁識照顧自己嘅人。點解咧？因為我跟過你去拍過嘢啊嘛，出過外景啊嘛。咁、你好犀利啦！第一即係你會寫曬，即係你啲 recipe 其實你熟到係滾瓜爛熟嘅，我覺得你係。但你係會重新去將你啲 recipe， 即係將會要講嘅嘢咧，你會抄一次。咁你好早朝頭早好早啦，你喺度準備緊曬啲嘢啊。每樣嘢都即係安排得好。你唔係有助手過，全部 佢一個人可以幾 個 角色 做曬，係啦。 咁呢個都係好犀利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唔同嘅 generation 啊，唔同嘅處事方式。即係我相信飲姐嗰個年代咧，佢哋都係會見到啊，大家食嘅即係識嘅啲後輩咁咧，即係佢暗中已經埋曬單㗎啦，肯定佢。咁佢嘅琴姐佢會學到咁啊，咁所以咧就阿魚毛都有時講咧，葉慕蓮都會話阿琴姐咧好多時即係以前啊，琴姐身體好嘅時候咧，都會約佢哋飲茶， 係啊， 食飯。 成日上去琴姐屋企啊， 有啲送啲衫啊、禮物俾佢哋啊咁咯，即係我諗佢哋延續緊一個好嘅傳統嘅食琴姐， 係係係，冇錯啦。可能係到咗我哋呢一代之後，出得太多太快啊！是真係即係每一年，就算係你選港者，就算係落選嗰啲，佢係有咁嘅 talent 入到呢一行嘅，哇！砰一聲咁有四五個新嘅女嘅面孔，一陣間又香港先生，又或者係邊一部， 你都想識，但係你根本都識唔曬咁多個， 係啦係啦，即係咁樣嚇，就只不過係咧，我就。最開心就係、是、即係如果係大家一齊合作嘅話咧，見到呢一個人嘅台詞交得準啊，知道佢有做功課啊，咁我已經好開心嚇、嗯。我又中意佢哋，即係做完戲之後仍然叫翻我哋支持媽啊，或者係咩咁，大家都有聯絡咁樣、 嗯嗯。 唯獨是就係我同阿 K K 張國強咧。反而就係好熟，到而家佢都仲係叫我阿姐。我哋兩個合作呢，就係第三類房客，佢係我細佬。嚇、 嗯， 咁、 嗯 啊、我哋仲一路都可能到佢嗰輩呢，即係佢又唔係話太後生，但又唔係老，佢後生過我好多，但係佢都識得所謂尊師重道嗰啲啊。啊，佢又耐唔中打電話嚟問候我啊，我又即係佢去到 Vancouver， 我又招呼佢哋啊，即係咁樣。咁我就鍾意呢一種。工作完咗之後嗰種關係同埋嗰種聯繫，琴、 嗯、 姐就完全都係俾到我呢一點咯。 嗯、 啊，所以我哋響溫哥華有見佢嚟玩，我哋有招呼佢啊。我響香港，佢即係跌傷咗嗰陣時候，我有去探佢啊。所以佢哋都話、哦、認得佢係邊個啊？佢梗係認得啦，知字啊嘛，咁樣嚇。 佢、跌傷嘅時候係咪好快就個身體就開始唔好咧？ 是的是的，咁样呢就我最记得最好笑呢，佢就同我哋傾偈，佢话呢佢每一个孙啦定还是兄弟姊妹嗰啲細佬哥呢，佢都每人留40万俾佢哋，佢同我哋讲。 咁犀利。 哇，唔係旁边佢个亲人呢就话，哎呀你冇乱咁讲啊，唔係佢哋真係收唔到，以为我食夹棍。 即係好难得佢都 係。係啊係啊，即係佢嗰種即係對後輩啊，對啲好人咯、啊，真係你係真係當佢係媽媽咁樣嚇。 佢喺熒幕前邊咧，即係消失咗幾耐幾長時間啊！我都唔記得咗佢有 十年到啦，媽媽喺大廳之後， 佢係啊，佢做嗰、那個咩媽媽喺大廳， 媽媽喺大廳大概十年前咯，嗬，我唔記得 咩、啊、意思啊，媽媽喺大廳。 哦，你唔知道啊？ 溏心風暴啊！ 好少睇 視頻。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即係係乜嘢嗰個？ 溏心風暴啊嘛，即係總之佢哋 陳豪啊、夏雨啊， 你又同我爭，我又同你爭，就鬧大交嗰陣時。 啊，有續集噶，你都未，你都冇睇啊！ 就話即係唔使驚，有嫲嫲喺大廳，就係嗰個嫲嫲啦，即係咁樣嚇。問題就係話咧，即係佢係即係成個劇組，就算戲唔係好重都好啦，佢都係一個靈魂人物嚟嘅。佢出到嚟， 一出到嚟就擺平㗎啦， 冇錯啦，就全部咧，即係上上下下，即係由導演啊、監製啊，甚至演員啊，即係個個都即係好尊重佢，係即係佢真係直情成個劇組嘅靈魂人物嚟， 亦都好似劇入邊嘅人物一樣。 系啦，系 啦，即系有咩事就嫲嫲喺度 咁样嗰啲，系啦，即系咁样咯吓。嗱、其实真系佢过身嗰阵时咧，我睇嗰啲大字标题，又话一代奸妃啊，咩咩咁样。佢系真系做到入型入格，但系佢一转型咧，虽然嗱头先 William 你有讲话佢做过有一套戏，由头到尾都系 工厂少爷， 中嘅唔系奸嘅咁样。咁、但系佢咧就系、是、可以好洗得到底，一入。到電視度係咪啊？覺唔覺得？ 即刻轉咗， 係咪最先？因為係做丙文丙嫂嗰度咧， 即係嗰個幫佢先幫佢洗底， 可能係同佢過冷河， 係啦，過冷河嗰係一個正派嘅角色啊， 冇錯冇錯。 但係咧，我就有時咧，就我 relay 咧，就工廠少爺咧，同佢後來咧做啲劇集，即係做嫲嫲啲角色咧，即係做一個中心人物嘅時候咧，其實工廠少爺喺度見到嘅。點解咧？因為佢喺一個工廠入邊咧，佢好多人物嘅，到佢好多人做嘅，譚詩紅啊，又余明啊咁咧。咁咧，佢做嗰個角色咧，佢就唔係林鳳嘅第一女主角啦，即係以佢故事為以佢為中心啦。但係另外咧，喺呢班工友同事入邊咧，就有一個中心人物，呢個就係李香琴啦。咁佢就好似喺度咧，佢即係佢要調停啊，同事之間嘅問題咧，佢會即係佢會好言相向啊，後邊即係暗中幫助啊呢啲咧，呢啲角色咧就係佢，我覺得。就是他之前呢就一路帶到去後面呢去到後來做劇集呢那個角色就這樣 做。沒錯啦，他入到去電視台，他就無論是不是劇集都好，他都是那個出現的地方的一個靈魂人物。他是給到人一個這樣的感覺。 他入了電視之後就沒有做那些奸的事情。 哦，沒了沒了。 是啊，是啊，狂潮的時候，我跟他同一個劇，但是他的戲的線路呢就跟我不同的。他戲路呢，他是石堅的太太啦，即是他是苗軒仁的媽媽啦，我呢就是酒店裡面那些飲食部經理，所以變了就是跟他沒有對手的。 哦 ，OK， 咁佢咧就即系头先阿 Susanna 就话咧，佢话阿琴姐俾我哋印象咧，就好似阿 Mary 姐黄曼妮，一开始咧就系做，即系其实佢黄曼妮系大过阿白燕佢哋唔系好多嘅啫，但 系 一路做佢家婆，做佢阿妈 啊 啲咁嘅角色啦。咁其實琴姐呢，如果古裝嘅話呢，我記得佢嘅古裝永遠都係做，即係唔係西宮呢，都係做啲角色呢，都係年輕貌美嘅， 係 一定係年輕貌美嘅，係啦， 引誘個皇帝呀、或者係， 係啦，所以一定要年輕貌美。但佢做時裝呢，好多時呢佢嘅角色呢係成日做人細媽， 係呀， 係 係啦，所以即係有時佢都做下人女呀啲咁啦，但係呢 即係好 少 so often 呢都係做細媽呀，或者係好似喺即係個青青河邊草入邊咧，咁佢就林鳳嘅阿媽啦。咁咧，但係咧，即係吳君麗咧就是、私生女啊嘛。咁咧就即係，但係佢一路都做緊阿媽嘅角色。其實佢嘅年紀同君麗其實一樣。 係啊，係 啊，冇錯。 所以都係要夾硬扮多咗十年以上嘅。 係啦，林鳳都係會細，即係細佢少少嘅啫，都唔會細得佢好多嘛。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但係佢成日做咗佢哋阿媽嘅角色咯，會變咗。 即 係 你唔會覺得佢大阿如母五年咯？ 係， 因為嗱，如母都83啦，係咯。 係， 即係你諗。因为如毛是跟阿郑少秋做起做话剧的以前。如毛是即我们觉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见如毛呢 是香港73嘛，跟阿次官去做埋余庆的妹是吗，是70年代才出现的嘛。但是原来阿琴姐大概五年最咩 咁。即是五十年代已经开始了嘛。 是啦，所以是。 五十年代已经即做大戏又做电影啦，已经五十年代出现。 是 所以他们即是被人的感觉就好像很久，其实当时的年纪就很小根本。 是。好像比如刚刚欧家卫又离开我们，琴姐又刚离开我们。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或者这个世界呢，我是觉得他虽然是说离开了我们，我觉得他是好像去了游浮的。是 啊， 去了圣地亚哥， 因为他即所有 的那些 impression 其实很强的，附近都是那些戏场。 是啊，我是觉得他去了游浮，他去很开心去旅行去玩这样。所以我不会是觉得太过悲伤。不过呢，即如果我们即当然啦，一想返起琴姐，我们可以睇返下啲长片啊，睇返下一啲旧嘅劇集啊咁样。 即嗱，我哋又听隻歌又听下新聞返嚟，就麻烦你同我哋再分享一下。 哦， 好，嚟緊呢隻歌呢就係 Nicole Kidman 嘅 One Day I Fly Away。 Okay。 One day I'll fly away, leave all this to yesterday. What more could your love do for me? When why live life from dream to dream and dread the day whe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平升报道新闻。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的五十几人，陆续获准保释，暂时未有人被起诉。部分被捕人士以现金30,000元保释，交出旅游证件，下个月报到。民主党陶谨申离开中区警署时表示心情沉重，担心很多香港人看到民主派集体被捕会下定决心离开香港。公民党郭家麒说，香港这个地方令人有点陌生甚至恐惧，寄予港人即使面对打压时无忘初衷。人民力量陈志全说，对于拘捕感到匪夷所思。阿布泰国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对于被捕感到突然，不明白自己有什么意图和能力做到颠覆国家政权这么难以想象的事情。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30宗初步阳性个案。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群组再多11人确诊，包括2个员工和9个密切接触者，全部在检疫中心确诊，令到群组累计27人染病，包括15名员工和12名紧密接触者。政府将会在启德社区会堂设置指挥中心，下星期起借调100名纪律部队人员，来自警队、海关和入境处，协助追踪患者的紧密接触者。水务署和古物古迹办事处回复本台查询时证实，两个有超过100年历史的食水配水库，即是半山区马纪仙峡道配水库和山顶克顿道配水库，已经在大约10年前被拆卸。当局解释，两个配水库同样出现老化和渗漏，可能影响附近的斜坡或者斜坡下流域的安全。马纪仙峡道食水配水库在1997年停用，2010年被拆；克顿道食水配水库就在2011年被拆。 當局透露，就克頓道食水配水庫工程，古蹟辦知悉不可透過維修解決問題。水務署建議保留其中兩條支柱同相連拱頂紅磚構件，當時古蹟辦對工程不持異議。至於馬紀仙峽道食水配水庫，古蹟辦亦都對工程不持異議。美国国会确认民主党的拜登获得足够选举人票当选新任总统。现任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完全不认同选举结果，但仍然会在今个月20号有序进行政权交接。在国会举行确认大选各州选举人投票结果程序的联席会议期间，特朗普一批支持者闯入国会山中，导致会议被迫暂停。示威者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一名女子中枪不治，另外有三人送院之后死亡，52人被捕。冲突其后平息，联席会议重开，确认拜登获得306张选举人票，成为下任总统，击败只系得232票的特朗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135点，升3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4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93，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3，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08美元，卖出1,912.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同非常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8至1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寒冷同干燥的天气持续至下周中期，下星期初渐转晴朗。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2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搵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旅游乐园，2021年旅游乐园第一次又嚟揭开呢本旅游事件簿。 今次主题系特色活动事件簿。 三位主持都中意挑战自己极限， 喺安全情况之下 参与唔同嘅特色活动， 包括空中、 跳江山、滑长山、吊索、 陆上、 跑马拉松、雪上电单车， 当中难忘得意古仔。 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要听啊！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有过百年历史的主教山食水减压缸，因为平整工程而曝光，触发社会对历史建筑保育工作的关注。今个星期香港家书，请来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张德，分享一下他的看法，以及对古咨会工作的一些展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索尔的文笔优美而且犀利，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当中，他记述了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可以说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翻车史。 1930年代大作家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之后，为史太林唱赞歌。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沙特考察纳粹德国之后，评价希特拉统治的第三帝国和法国差不多。这个时候犹太人已经被困在集中营。二战前夕，哲学家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左派理论大师乔姆斯基曾经为赤柬辩护。索尔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视为智力超群、富有担当的群体，但是很多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全军覆没，甚至判断力还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识分子有左倾的渊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人从出世开始不用接受什么理论教育，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左派的乌托邦的平等构想，妄想知晓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要克服这种天然的左派冲动，几乎一定要经过从左到右的观念转变，养成消极的政治观，即是说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从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右派价值观。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呢，本身又很擅长表达传播观点，所以在他们的身上面，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很强烈，更明显，不容易改变了。即使有左派哲学的加持，知识分子的左倾在每一个时代都没什么新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汤马斯·索尔，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嚟到星期四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十二点钟新闻之前呢，我哋呢度有邓达志、黄子群同埋阿芝芝姐黄淑仪一齐同我哋咧去怀念下琴姐李香琴。 系 啦，咁你仲有咩可以提供俾我哋咧？有关琴姐， 有一点咧系特别应该同大家讲嘅，就系、是、我知道咧，即系琴姐咧响尤其是响影视圈咧，有好多记者啊，或者系生活得唔系咁好嗰啲咧，佢系会好仗义地借钱俾人啊，同埋咧甚至乎系供佢哋嗰啲仔女去外国读书。 哇，咁犀利啊！有 件咁嘅事系。是啊，吓佢又不忘回报嘅，吓佢系真系即系俾钱同佢交学费啊，咁样吓供佢啲仔女出去外国读书吓。 其实喺呢个影视圈咧，吓其实都好多，其实好有义气嘅人个。 系啊系啊， 系咪 吓？琴姐咧系好有义气咯，即是吓变咗即系呢个佢从来都冇同人哋讲，但系咧我就知道，因为嗰、那个记者朋友有同我讲。吓、嗯，佢个女咧系佢供佢去澳洲读书嘅， 咁犀利啊！ 系啊，吓 少嘢。 因为我听讲咧，即系好似即系以前咧，即系阿方姐最红嘅年代啦，即系花斗王嘅年代咧，净系原来佢屋企个即系个厨房个饭厅嗰度咧系。是每即系每日咧 lunch 咧都系流水席咁嘅，即系啲冇嘢，即系冇工作啊或者工作少嗰啲人咧，啲即系啲戏行嘅人咧就会 甚至即係攜老扶幼咁去食飯， 去食飯， 係啦， 開飯，係啊，開開餐咁樣，係 啦， 係。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呢個都係一種嘅，即係一種好，即係好好嘅，即係一種嘅一種愛心嚟嘅，嗬。 啊 即係唔簡單啦，好似琴姐咁，即係其實去到即係佢係即係當然啦，即係去到一個境界咧，咁佢已經好超然嘅境界啦。 係。 但係你話做啲善事。好多人都會做咁啊！但係咧，你好似阿余毛有個能力嘅咧，佢就開學校啦，已經好犀利啦，係咪？ 係啊， 係 啊。 係啦，嗰個阿琴姐原來即係當然啦，佢即係肯幫助其他人啊，甚至即係幫人哋去讀書咧。咁呢個就唔簡單啦，因為讀書其實都係一個好即係唔輕㗎，呢個 係 一個包袱嚟㗎，係 啊， 唔係話一次過㗎，付出咗啲就得 OK 嘅。 咁所以呢一點咧，即係都應該俾大家知道，琴姐真係係好合意咯，係即係義氣仔女嗰啲咁樣，係嘛？因為響嗰個年代，我唔係話得罪，即係等於琴姐應該讀書唔係話好多嗰啲人， 係 嘛？唔係話攞啲咩博士學位啊，咩讀好多書嘅人。 佢雖然佢屋企係有錢嘅，但係佢都唔會讀好多書嚇。 咪咯嚇，即係因為自細就入咗銀行啊嗰啲咁樣啦，係嘛？咁但係佢嗰種精神咧係就算係你讀幾多書都未必一定有。 係 呢一點係真係應該係即係等大家都知道下嚇，琴姐係一個咁樣嘅人咯嚇。 多謝你嘅分享，真係好好啊！即係從來都未聽過呢樣嘢， 係嘛？ 係啦，咁啊，即係佢即係。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好多人對佢印象咧，即係一般對阿琴姐嘅評語咧都係非常之好嘅。係咁咧，同佢即係好笑咧，就係咁好，即係好大嘅 contradiction 咧，就同佢做嘅角色咧係咁，即係咁大，即係同佢後生做嘅角色， 冇錯， 係咁大嘅分別啊，係完全咁大嘅相反咯，係。 係啊，嚇！但係佢居然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咯，即係如果係佢從來都唔講嘅。咁但係係我就知道有啲咁樣嘅事咯相反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我自己都覺得好慚愧，就係、曾經有一個有一兩個記者啦打電話嚟問我借錢，但係我知道佢係去賭嘅，咁我就唔肯借俾佢。我唔會借。 應該嘅。 我就覺得，因為做我哋呢行真係都好辛苦噶嘛，係咪先？每一分錢都係用自己嘅勞力血汗賺翻嚟嘅，咁我點可以俾啲錢你去賭錢先得㗎？ 我唔會助長你做呢樣我自己都唔贊成嘅事咯。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唔會咁做。但係咧，琴姐，我知道嗰個曾經問我借錢嗰人咧，琴姐都有俾錢佢。我冇借俾佢，但係琴姐反而有。 即系算啦，即系能够俾得出，即系你 投到我就帮。 嗱，最怕咧，其实呢一类咧，最怕系不断翻转头。 冇错啦， 系啦，即系佢拎开有条人噶嘛呢样嘢。 咁 所以一定要即系比较小心啲，系 冇钱交学费都话啫。 系啊，就系冇钱交赌费就无谓啦。 系 啊，冇错。 同埋我听讲咧，阿琴姐咧，原来即系佢话即系做唱粤剧咧。即係個把聲咧就好重要之外咧，佢有時咧即係佢把聲係發音嘅時候咧，原來個牙型啊啲嘢咧，係好影響你個把聲出嚟好唔好嘅。 係嘅，係嘅嚇。 咁咧，所以咧，阿琴姐為咗咁咧，即係佢係曾經咧係將佢啲牙咧有啲牙係明明好嘅牙係剝咗佢整假牙。 係啊。 係啦，咁啊整佢嘅牙型咧係更加係適合咧係唱歌嘅。哇，都好犀利咯！呢個咁嘅決心。 冇錯，係啊。 所以你見到佢。其实佢棚牙咧系都好靓嘅，即系但系咧系明显咧，嗰棚牙唔系真嘅牙嚟嘅，啊，即系佢为咗咁样 lock 咗啲牙咧，重新去整一副，即系一副假牙咧，适合佢即系唱歌发音嘅系，冇错， 系。 所以有好多即系好多人咧话，阿芝儿姐咧应该去。即係好似阿琴姐話，芝兒姐應該唱歌啦。 係， 因為芝兒姐把聲係咧，行出街度都又隔離經過嘅人都認得佢。係， 即係尤其是呢一排，我之前我都唔信。尤其是呢一排，如果出街咁，你又戴住曬口罩，又戴帽，又戴咩嘅話咧？但係一開聲講嘢，佢哎呀～ 你是黄淑仪啊？你 我得走啊，戴咗口罩都认出， 大家都做 蒙面 大侠，你点会认得我？佢话我认到你把声啊，咁系。 其实声系好重要，我作为一个艺人，声都好重要。即系我谂咧，其实近年咧，即系点解即系话香港嘅歌唱事业即系咁跌咧？即系除咗你面对紧一个更加大嘅，即系以前咧系冇即系开放嘅一个中国市场啦。咁啊，即系当然，即系佢哋。即係唱普通，即係唱用普通話國語唱歌咧，即係個市場會大好多好多好多啦。唔論台灣歌手或者係內地都好啦。但香港咧唱粵語咧就變咗就慘啦，就會即係個 market 就相對嚟講就細過以前好多啦。咁咧，但係呢個係一個市場上面嘅問題啦。其次咧就係而家大家咧都覺得香港嘅歌手咧，由新即係新一兩代嘅歌手咧，都有個舊病咧，就係你唔知佢邊個打邊個。 系 嗱，即系以前咧，Leslie 系 Leslie， 系 Danny 系 Danny， 阿妹姐系 妹 姐， 系 啦，阿小凤姐系小凤姐， 系 你唔会搞错第二个噶，你点解 成日 听 到一 只 歌你唔识嘅咧？你会问 冇错啦，边个 唱 嘅？系啦，你根本你听唔出佢哋把声啊， 系 咯 系 歌词有啲嘢难记啦，唔同以前啲歌词好容易入心入肺啦，咁而家啲歌词系好难记噶嘛，咁所以咧你就根本即系你点样唱咧，佢哋会唱唔红咧？第一把声唔独特。第二，即係啲歌嘅歌詞咧，亦都即係唔係咁容易，即係變成一個 melody 啊，或者唔即係變成一啲，即係你好容易即係押韻啊，記住啲歌詞唱一齊唱埋一齊，因為如果你唔能夠一齊唱嘅話咧，就好難紅嘅隻歌， 係嘛嚇。咁但係琴姐就係佢有，亦都係有一個獨特嘅聲線咯。咁所以佢你頭先第一節嗰陣時播嗰個歌，佢個獨白咧，一聽就聽到係琴姐嘅。係 啦，唔會第二個，一定唔會第二個， 唔會撈咗第二個。 冇錯啦，所以變咗係即係尤其是加埋佢啲感情啊，個獨白咧，係真係聽見真係好心酸嘅，有啲心酸。 係啊， 我覺得佢好偉，佢好偉大啊！即係佢終於，即係佢哋咁叻，話諗到即係揾阿琴姐嚟 獨白呢啲， 讀呢個局獨白咧，咁咧就即係大家一聽，哇，係另外一件事嚟嘅，即係完全，即係啊，即係。就是、一隻歌咧，就係成日個畫面，又成個故事， 係 即係 deliver 到即係好多感情出嚟咯，係。 嗯 咁我覺得即係琴姐喺即係佢後來嘅作品啦，無論電視劇啊，咁咧同埋尤其咧陳輝陽嘅作曲咧，呢、這個三千年前同埋三千年後咧，簡直係變成經典咯，係。係。我最記得佢曾經係領獎，拎個獎嘅一隻歌。佢話：我諗唔到我都有機會上台去領呢個流行歌曲嘅獎。咁即 係 我好記得佢講呢段話嘅當時。 好多人以前咧，嘅阿张学友嗰只《李香兰》，啲人成日唱都讲啦，我唱李香琴，即系你话几出名啊！真系， 系啊，冇错。 因为李香兰系在上一代嘅人咧，即系你，即系以前系即系上海啊战士嘅明星啦。咁即系去到而家，即系去到即系前廿年前啦吓，即系好多人系唔识噶嘛， 系啦。 咁啊，所以咧就變 即係嗰代唱卡拉 OK 出嚟嗰啲人咧，佢啲人 識唱呢只歌啦，但係唔知佢係邊個咯，唔知佢 係啊， 真係係 啊， 嗯 ，yeah。 所以阿琴姐喺啊，即係嗰我哋呢一代啊，香港人嘅心目中係個個都識嘅咯，會係。 嗱，其實講下講下咧，阿芝芝姐，即係你諗啊，戲行咧，即係喺即係粵劇啦，即係當時即係。最全盛時代嘅剩翻嘅人，即係唔係好多嘅啫。其實而家 係嗱，咁就 即係我哋，即係我哋知道咧，即係嗱，阿南紅姐姐咧就係、 是、阿薇姐，係啦， 係啦，佢咧佢即係佢就係粵劇出身，但係咧係佢拍電影多嘅，係 啊， 咁係中間咧就係、是、曾經同阿飲姐一齊去美國咧，即係先姐嗰次冇去咧，佢同阿飲姐去美國登台啊，咁亦都拍過即係好幾套即係粵劇嘅電影，《十二難關》《十二差》嗰啲啦，係咁咧，但係咧。佢當然阿薇姐喺度啦，咁咧就仲有阿羅燕卿啦， 係啊係兄姐， 係啦，咁佢又仲係年紀好大啦， 九十一二咯， 佢同阿仙姐佢哋咁上年紀㗎，係啊，咁咧就 聽講佢都好精神嘅， 精神嘅，即係我有時即係我去聽。有時聽粵劇咧，咁有啲即係粵劇嘅歌手唱歌咧，咁阿兄姐都去都 去 捧場嘅，係捧場嘅。咁咧就即係佢哋喺度啦，咁仲有咧就係阿芳姐啦、仙姐啦，係啦，即係嗰代嘅，即係你話即係叫得阿姐咧嗰啲咧，所餘無幾噶啦，其實。阿琴姐即係走埋咧。 剩翻嘅真係好少，即係曾幾何時咧，粵劇咧係即係粵港澳站啊，粵港澳站甚至越南嗰啲地方，馬來西亞、新加坡都係好重要噶嘛， 寶嚟嘅， 係啊，咁咧即係去到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咧都係好犀利嘅，即係我即係而家都有啦，但係以前咧就更加多啦，即係啲打照啊，係、啊神功戲嗰啲係好犀利嘅，係佢哋哇淨係。我是由細即係睇我哋隔離，即係我哋村好早已經唔打照，十年唔打照噶啦。因為咧，即係曾經即係有啲比較開明嘅，比較思想前衞啲嘅條村嘅人咧，就話啊唔好啦，我哋唔好再打照啦，因為打照咧，因為全大家都要即係要參與啊，參與咧係去。要侵啲錢去為條村打照咧，有啲人因為咁，即係佢真係俾唔起咧，佢哋賣兒賣女嘅，因為咁樣，咁咧係啊，咁、所以咧佢哋話咧，既然呢個咧都係神功戲，都要為即係保佑黎民嘅嘢咧，唔好因為咁係先要人哋賣兒賣女啦，咁樣，所以我條村係比較先咧係唔做嘅，咁、但係咧反而我哋隔離左右啲村咧仲 係 做緊， 但 係 而家就 咁多年之後 十 年一次。系啦，今日我哋隔離村下村咧，咁我爺成日同我去嘅，嗰陣時去睇啦，咁樣即係我爺再生我細個啦，咁咧就咁然後咧就咁啊都睇過好多次，因為大家姓鄧咧，佢哋好多中意請生馬師曾，就配鄧碧雲嘅， 係。 咁咧就我都啱啱喺外國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同阿女即係鳳凰女咧，佢個仔仔咧就佢係我家姐嘅同學，但係咧同我就好死黨嘅。咁咧佢即係佢翻嚟先，咁啊然後咧我翻嚟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佢因為當時阿女姐咧就喺我哋隔離村咧就做神功戲，咁咧佢就夜晚黑咧佢就唔翻去佢哋沙田屋企啦，比較遠。咁啊反而咧就 Cindy 咧佢個仔咧就會揸車過嚟陪佢媽咪做完戲咧，就去羅浮山。刘浩山而家都唔喺度啦，嗰、那个茶楼可以讲个名啦。咁咧就呢个裕和堂咧就食宵夜嘅。 哦， 系咁我咧就车埋我一齐咧，因为我隔篱村啊嘛，咁车埋我咁样同佢咧就陪阿女姐。 咁你就各位观众，凤凰女小姐。 系啊。 哦，咁女姐好多嘢讲嘅。嗰阵时佢嗰时登台去 Vancouver， 啱啱我 hitchhiking 经过 Vancouver 咧，咁亦都同佢一齐阿波叔佢哋一齐食饭啊咁咯。 哦。 系啊，好多年前啊，好多年前即系内到系点咧？我读紧大学啊嘛，一二年班嘅时候，因为我搭上风车去到嗰度玩啦，咁咧就咁啱佢哋嗰次食饭讲嘅话题咧，就啱啱阿林凤自杀。 哦， 系啦，即系嗰个年代谂下几耐啊？ 系啊，我都好有幸地，佢嚟温哥华嗰阵时，我都招呼过佢。 哦， 系啊，系、 okay, 啊，所以即系好有渊源嘅嗬，个感觉。 讲起上嚟咧，之前我哋就讲翻咧，其实即系喺娱乐圈啊、戏行啊各方面咧，其实好多故事可以讲，好多人物可以讲嘅。 系啊， 希望你迟啲又同我哋再继续咧，同我哋即系讲下。呢啲故事啦，因為即係你係 insider， 你 insider 一個傳奇 嘅，係啦，你自己係傳奇啦，你係由十幾歲咧咁香港第一個即係第一個長篇電視劇，係啦， 《 夢寐情天》就係由你做起先啦，咁好多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咯， 識好多人呢，係咪？你突然之間講起啊，芝姐話原來佢識啊，同阿李行啊、白景瑞導演嗰啲好熟啊， 台灣啲導演係 啊， 真係我真係諗唔到咯。 咁嗰陣時佢同劉芳光係好老友記噶嘛， 係 每次嚟到香港都係我都招呼佢哋翻嚟屋企食飯啊咁樣嘅。 即係呢啲係我十幾歲僆妹嗰時睇嗰啲國語長片，即係 殷真 啊嗰啲嗰陣時，嗰啲導演係話至高無上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好啦，芝姐我。多謝你嚇，今次咁你遲啲你一定要同我哋繼續傾下呢啲話題嚇。 好啊，好啊，咁我哋都係懷住一個敬仰啊琴姐嘅心情。 係啦，係啦，係啦，期望佢一路好走。 係啦，係啦 ，OK。 好，多謝， 多謝，好。 好啦，今日翻翻嚟咧，我哋廣東廣西今晚最後幾分鐘，咁啊，聽晚星期五咧。廣東廣西就係淺談韓劇，胡世傑同埋梁敬國。十二點鐘新聞之後咧。又有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嘅时间啦，咁咧听好歌，听基歌，咁大家继续支持香港电台，好，拜拜， 拜拜，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 你知道我是边个噶？不过你唔记得咗啫嘛，我记得你嘅。你总系笑眯眯咁望住我，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你只手扫过我背脊嘅感觉，我记得同你睇影画戏，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啦。我记得你好中意睇日落，睇完日落就去听音乐会。我哋又成日散步食宵夜，嗰阵唔知点解，周不时都分唔清楚究竟系星期几，日子好似唔会过去嘅，时间好似喺停咗落嚟咁。然后忽然间就发觉原来已经经过咗好多年。我记得好痛，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我再冇睇过日落，亦都冇再同人食宵夜。原来难过嘅日子一样好似唔会过去，然后又系一眨眼，至发觉已经过咗好多年。我记得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我唔会再去嘅。嗰啲茶座、舞厅同花园，而家系点？我唔知啦。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不过我知道你唔记得噶啦，唔紧要，我一个人记住就得啦，我唔会讲，我老啦，我只系会讲。我在这里太久，时间久了。